第十三集，不稳定因素。马法里奥在被阿克蒙德攻击后险些丧命，昏迷中他做了个梦，他梦见自己和泰兰德住在苏拉马城中一处美丽的树屋里，眼下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节，绿树繁茂，花团如锦，厚密的枝叶挡住阳光，阴凉沁人，树下花开朵朵，争奇斗艳。泰兰德身穿一件黄绿橙三色相间的华贵长袍，带着一双儿女弹奏着银质七弦竖琴，孩子们在树下奔跑，发出银铃般的笑声。马法里奥怡然自得地坐在窗前，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享受着恬静的生活。这个世界一派和平，他的家人们尽享欢乐。突然间，大树剧烈颤动，马法里奥抓紧窗框，惊恐地看着苏拉玛的一幢幢房屋和高塔轰然倒塌，百姓们大声尖叫，四面八方燃起熊熊大火。他放眼寻找，附近看不见孩子们的身影。至于他的妻子泰兰德，依旧坐在屋外一棵粗壮的枝条上，食指拨弄着琴弦，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泰兰德，快进来，快！ 可是泰兰德却无视他的警告，继续悠然地弹奏着音乐，对这场灾难和他身处的危险境地毫无知觉。树屋突然倾倒，马法里奥想利用自己的德鲁伊力量来阻止它倒塌，却根本帮不上忙。这棵大树连同周围的所有植物全都死了。树屋的倒塌终于让泰兰德回过神来，他松开手中的竖琴，惊叫着想要跑向马法里奥，但他们的距离实在太远，马法里奥只能眼看着妻子失去平衡，从树枝上跌了下去。这时，一个黑色的身影在空中出现，抓住了坠落的泰兰德。那是弟弟伊利丹。只见伊利丹冲他灿烂一笑，接着又对马法里奥默契地点点头。可他却没有来帮马法里奥，而是带着泰兰德朝天上飞去。 伊利丹，回来！ 伊利丹在空中停下，仍然紧紧抓着泰兰德，回过头冲着马法里奥哈哈大笑。在大笑的同时，伊利丹开始变形，身体变得更大，面目凶残狰狞，藏在衣服底下的盔甲钻了出来，皮肤的颜色越变越黑，最后还长出了一条锯齿状的尾巴。伊利丹变成了阿克蒙德的样子，他用爪子抓着泰兰德从废墟上空飞过，泰兰德被晃动得像个布娃娃。马法里奥恐惧地看着在阿克蒙德手中的泰兰德摇摇晃晃。 不！不！ 他猛地向前一跳，结果险些从叶刃豹的背上摔下来，一双纤长却强有力的手在关键时抓住了他，用身穿盔甲的身体靠在他身旁。马法里奥想起了梦中的阿克蒙德，本能地想要挣脱。 嘘，马法里奥，别乱动，你怎么了？ 兰德，我梦见我做了个梦。 我知道你说梦话了，好像还在喊我和伊利丹的名字。 是的。 那个梦肯定可怕极了，马法里奥，但至少你终于睡了一觉。 泰兰德抚摸着他的脸，马法里奥这才恍然察觉到自己跟泰兰德这暧昧的姿势，赶忙坐直身体。他看了看周围，发现四周挤满了人，大多数都是困惑无助、分外狼狈的平民。很少有暗夜精灵遭遇过这样的变数，不少人肯定已经濒临崩溃。 我们这是在哪儿？ 海加尔山附近。 走出这么远了？不可能。 事实如此。 即便做出那么多的努力，我们还是无法摆脱继承的败局。我们已经被恶魔赶到了这里，怎么还能再杀回去？ 艾露恩在注视着我们， 我一直在祈求他的指引，他会帮助我们的。 但愿如此。其他人都在哪里？ 我只看到伊利丹跟月之守卫在那里，在北边。我没看见克拉苏斯和别人。 泰兰德，我必须去找到克拉苏斯他们，他们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光靠脚力是不行的，你还很虚弱，骑我的阴刃豹去吧。 泰兰德，这是你的坐骑，我…… 马法里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不用担心我。快去吧。 马法里奥无话可说，只有点头致谢，催促伊人豹穿过人群向前疾奔而去。他下定决心，一定不会辜负泰兰德的信任，只要那几位同伴还活着，他就一定能够找到他们。大猫在拥挤的居民大部队中奔跑，虽然时常会被堵住去路，却也从来没有伸爪攻击，只是咆哮了几声。士兵们严守军纪，在催促平民们快速赶路时保持着应有的礼貌，大军保持着一致的步调，这让马法里奥很是欣慰。阿克蒙德显然指望着这两个群体在行军途中变得混乱无序，从而趁机作乱，至少他们的如意算盘目前为止还没能实现。可随着大军的人数渐渐增多，想要在其中找出兽人、人类和克拉苏斯的身影谈何容易。马法里奥眯起眼睛在人群中搜寻了十几遍，这才想起可以用法术来帮忙。还没到要进入翡翠梦境的时候，可以先利用别的方法去尝试感应。马法里奥让夜人豹停下脚步，闭上眼睛，让意识延伸到身体之外，试着去与视野内的所有夜人豹建立精神联系，就像他在训练课上所学的那样。马法里奥和泰兰德的坐骑进行了精神交流，以免错过任何机会。这群大猫对主人都很熟悉，肯定会注意到三位陌生人的特殊气味。最近的几头大猫没能给马法里奥提供任何线索，马法里奥再接再厉，将意识延伸得更远，试着去接触那些视野之外的生物，就连难民们随身携带的宠物也不放过。他联系的精神主体越多，找到目标的几率也就越大。终于有一头黑豹回应了他的所求，答案并非语言呈现，而是气味和画面。马法里奥花了一会儿时间才总算明白，那头黑豹在不久前曾经见过兽人，在那三个人之中，布洛克斯最为特殊，难怪黑豹对他的印象最深刻，因为兽人的气味浓重而强烈，跟他深藏不露的狂野习性很是相像。夜人豹觉得布洛克斯很是亲切，把那长着獠牙的战士想象成同类的样子，只不过是在后腿的支撑下直立行走，一只爪子里握着武器，想必那肯定是布洛克斯的战俘。要想弄清黑豹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到过布洛克斯，显然更有难度。野兽们不像暗夜精灵那样对时间和距离有着准确的概念，不过德鲁伊经过一番努力，最后还是断定布洛克斯大约曾在一两个小时之前跟那黑豹相遇过，地点在大军正中央的位置附近。马法里奥驱策坐骑朝那个方向奔去，沿途继续寻找其他夜人豹打听线索，渐渐还得知了罗宁和克拉苏斯的下落。他发现克拉苏斯在这群野兽的心中占有崇高的地位，这群野兽只会对力量无比强大的生物才会如此尊敬，可他们又不像惧怕其他的天敌那样畏惧克拉苏斯，仿佛知道他的身份很不一般。事实上，马法里奥很快就发现夜人豹对克拉苏斯唯命是从，敬重程度不亚于将自己养大的训练师。如今克拉苏斯这位酷似精灵却又不是精灵的法师留下的谜团又多了一个。马法里奥边想边催促大猫加快脚步，尽管人群如潮水般汹涌，但在马法里奥的指引下，夜人豹很快就向前跑出很远，沿途也没有任何人受伤。随着他靠近那几位外来者的位置，眼前的局面变得更加糟糕，前方的喊杀声不绝于耳，天上升起缕缕深红色和墨绿色的光芒，这里的士兵们更加谨慎疲惫不堪，显然不久以前才在前线上抗击过恶魔，他们脸上的疤痕和可怕的伤口都证明了燃烧军团的怒火有增无减。一位盔甲上沾满了血污的军官发现了马法里奥。 你在这里做什么？所有非战斗人员全都给我退回去，听从指挥。 他本该待在这儿的，队长，看看他的脸就知道了。 希利丹， 我还以为你死了，哥哥， 这位长官，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了，伊利丹大使，非常抱歉。 你出什么事了，哥哥？有人说看见你被击倒了，坐骑被撕成了碎片。 我被人救了，泰兰德把我送去了安全的地方。 是吗？你们俩还真是亲密啊。 伊利丹， 你来得很及时，那个老法师在筹划着什么，他似乎觉得必须有你在场。 你是说克拉苏斯？他在哪儿？ 不就在你要去的方向吗？战斗的最前线，